下得远

怎在府前打坐？回头观见吴用，一般军事神像，为何欺善怕恶？平生悬帐，只因贪望天子，为业无地府许下大愿，要往西天拜佛，取经回朝，设立坛台，超度众魂，使我情愿替此一光。近来荒岛之里，不免上朝，求此施下通关恩平，今日启程便了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请家。 了宝藏的金，即便归来，有父王在宫中。舍香兰顶礼日来抬头看，不觉得长乐亭一载。此番女帝去西天拜佛取经，为国辛劳，故理当相送。临别赠言，玉帝听了。森林人舞蹈雨参禅，已经提过心方便配心待月，直到新天姑娘 艰难，姑娘你何年你投宿在安关，思远姑娘你夏日受雪冬日受寒，传的是此去能日远去到了真经几变幻，那时节孤零中僧人起把真经那念，才知晓那西方的佛祖法理无法变，玉帝你才算是功行圆满，望空你一代国师。完了古 听众朋友，由卢燕和钱江演出的《沙桥饯别》到这里就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

身体受宠。 再请欣赏《清官策·管义》这场戏里的一段唱，于魁智扮演靠准。 Thank you.